解锁文化新知， get 潮流技能， 掌握娱乐热点， 探索大千世界， 周末活力派，每周一点新期待。 周末活力派，每周一点新期待。各位下午好，我是曼宁，欢迎您在每周六日的下午4:15锁定 FM945 北京新闻广播周末活力派。您可以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来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同名微博，您搜索周末活力派就可以了。 周末活力派，一周活力资讯。 下面呢，我们进入到一周活力资讯。北京植物园第29届市花展近日开幕。据介绍，这一届市花展汇集了以菊花、月季为主的40多万株秋花。花展期间还将推出世界珍稀濒危植物展、北方盆景秋季作品展、全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成就展等多项特色展览，以及丰富的线上线下科普活动。值得一提的是，位于展览温室内的世界珍稀濒危植物展将展出世界温室三大旗舰植物，也就是海椰子、千岁兰和巨魔芋，以及杜鹃红山茶、兰花等多种珍稀濒危植物。此外，热带雨林造景缸也将在温室内和游客见面，感兴趣的朋友啊，可以去参观一下。再来关注第11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北京市场签约仪式近日举办，44个重点项目达成了签约合作，总金额达到352.23亿元，同比增长6%，再创新高。前不久，文控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发布了文控控股百城冬奥文化推广计划的2个影视项目，动画电影《我们的冬奥》和动画剧集《2022去北京》，同时还发布了3部影片《灶王传》《冰雪之名》和《江口沉吟》，感兴趣的朋友啊，也可以来看一下。近日，据北京市公安局官方微信公众号的消息，针对近日一位游客在故宫西华门外城墙上刻画的情况，经警方工作，将违法行为人周某明查获。目前，警方已经根据相关规定，对周某明做出了行政拘留并处罚款的处罚。在这里呢，也要特别提醒大家，在假期期间啊，文物古迹需要大家来共同保护，尤其是我们在假期的期间啊，要对于这些故意损坏的行为坚决的举报，警方呢也会坚决依法查处。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资讯的所有内容，消息来自北京日报、北京青年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接下来呢，我们将进入到今天的活力会客厅。哎呀，今天呢要给大家一个特别大的福利了，大家要听到9000年前的声音了。我们事不宜迟，马上来听。欢迎大家进入今天的活力会客厅。那么首先呢，刚才跟大家说了哈，大家要听到的是9000年前的声音了。那么我们今天呢，就请我们的嘉宾来介绍一下自己。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丁小葵。是中央民族乐团的吹管乐的一个演奏员。大家好。 这个声音可不是9000年的声音，这个声音呢是要为我们带来9000年前声音的我们的青年演奏家小葵老师。这个我之前还真不知道哈，我是因为在做节目的时候做了一点功课，我才知道原来这个笛子可以追溯到那么久，而且现在在您手中竟然它还可以吹响声音，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聊的第一个，就是骨笛，骨头的骨。 对，是的，这个骨笛呢，相当于是我们这个吹管乐器，尤其是笛子啊，就是最早的原型，也是最早的雏形，也就是说在远古时期，早在9000年前，那它的主要作用呢，其实更多的是传递信息和狩猎啊，作为一个信号。那时候就是有骨哨，可能小一点的骨头就做成类似哨的那种小乐器，那长一点的骨头一般用鹰的翅骨啊，或鹤的翅骨啊，是比较长的地方 啊， 用它来做成能吹出一定音阶的这种吹管乐器了。所以说它的主要作用呢，也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交流信息，慢慢的它的音列比较完整了，可以吹一些简单的曲调。 那我们请小葵老师先给我们听一听这个9000年的声音到底是什么样的。 好，我们听一听9000年前的骨笛的声音。 这个听起来好像就很有那种远古时代的感觉、啊、 对对对对， 是为什么？因为它这个是气比较多吗？还是什么原因呢？ 对，它首先它这个骨头啊，因为它用的就是这个禽类的这个骨头做的、 嗯、 因为本身禽类的骨头它就比较小比较细 比 较窄、 嗯、 所以说它的发音呢就不会声音不会特别大，也不会特别特别的亮，但是因为它的这个，因为它特别细呢，那在吹的时候可能就需要一些角度啊，不是说直接吹就能吹响，还要斜着吹啊、歪着吹啊，去找那个能让它共鸣的那个角度。所以说有一定的气声，再加上有一定的这个管内的这个气流的震动发出的这种，就是又我们怎么说，又很远古， 嗯 啊，又有一定的这个这种空灵的声音。 对，听起来就好像在一片竹林当中、 嗯、 然后远远传来的声音一样，特别有画面感啊。 对对对， 我们知道就是我第一次看小葵老师的演出的时候，我就觉得哇，我们的演奏家好忙啊，一直在不停地换自己的乐器、 嗯、 我觉得有点像这个打击乐的演奏家一样，就是他不停要换、 嗯、 那其实很多朋友并不知道啊，就是为什么要换、 嗯、 他们有什么样的不一样，在演奏的时候出现什么样的情况，或者对这个声音有什么样的要求的时候，我们需要去换乐器呢？ 嗯，是这样。之所以换乐器啊，是因为我们手上的这些乐器会有不同的音色。 嗯， 那我们不像西洋乐器，那一件乐器就是一个音色。 嗯， 那我们民族的吹管乐器呢，形形色色。 嗯 啊，单就我们这个笛子这一支呢，那就有笛、箫、埙，也就是说我们这些都要会吹。那像其他的这个唢呐、笙还有管子，那是另外的这个派系啊。那我们笛子来讲呢，嗯，笛子的音色就非常的圆润、高亢、明亮啊，因为有笛膜的震动。那像箫的音色呢，又非常的深沉，非常的委婉。 嗯， 甚至说特别符合中国人的那种中庸之道的气质、 啊、 哎，像箫，那像这个比刚才我演奏的这个古笛要年轻一点的，但是也有六七千年历史的、 嗯、 像埙、 嗯、 啊，它是这个在我们远古时期陶土文化时期，也像是河姆渡时期啊， 嗯， 那出现了陶土文化，所以那时候用这些泥土做成了可能说锅碗瓢盆也好，或者这器皿也好、 嗯、 同时也产生了这样的乐器啊，器皿类的乐器。那像埙呢，也有六七千年的历史，它要相对于古笛来讲呢就更乐器化一点。 嗯， 也说它的声音不光是远古啊，不光很远古，甚至说已经起到了一定的交流的作用，甚至说情感上交流的作用，不仅仅是传达信息了。嗯 嗯, 嗯，那也就是说您在演奏的时候就是笛、箫、埙都得会是吗？ 是的是的。 嗯 像我们在上学的时候哈、啊 嗯、 这以这个笛子为主啊、 嗯、 就是刚开始学啊，打基础啊，包括学习各种的演奏技法呢，都是要以笛子为基础。 嗯， 但慢慢到后来呢，随着演奏的丰富，包括现在的很多的作曲家呀，包括一些编曲、 嗯、 他更希望你在演奏的过程当中给他更多的惊喜。 嗯 啊，我希望啊，笛子的音色太单一了，哎，这个地方来几句箫啊、 嗯、 或者是这个地方来两句埙，甚至说我们在录一些电影电视剧的配乐的时候、 嗯、 那单不可能说单单只是一个笛子音色，那有的时候这个时、 嗯、 这个剧情主人公非常的欢快啊，在田野间这个奔跑嬉戏的时候，那就是小笛子出来一个很灵活的、很灵巧的一个音色。 嗯， 那当他遇到了悲愤的事情，甚至是家破人亡的剧情，那可能这个时候就需要箫，甚至说更悲一点的埙的音色来配合我们的剧情，配合我们的这个音乐。所以说，也是现代音乐的多样化吧。啊，造就了我们要去不断的尝试新的音色，甚至要会一些新的乐器。 嗯，那他整个在学习起来，他应该是 比较通的是吗？ 是啊，首先是相通的。 嗯 啊，因为说你像我们吹笛子的，如果再去吹唢呐呀，或者吹笙啊，像老一辈的演奏家哈，民间艺人，他们都是要会的。对，但随着我们现在年轻一代呢，就是我们更多的去要专攻一项。 嗯 啊，可能说我们先把笛子吹好，但是跟笛子相通比较多的，那像箫，我们可以直接就顺手就来了。可是经过一个短暂的练习，就上手就很快。哎，包括埙啊，就是他们的乐器演奏法上，包括这个我们讲的口风吹口啊，嘴去震动乐器，这个口风的状态上啊，包括口型上都比较接近。所以说我们就比较好掌握，也好演奏。 那有一点啊，就是对于我这样的这个乐器小白来说，我怎么去区分笛子和箫它们之间的差别？是音色吗？还是它们的结构上不同呢？ 好，首先从外形上来看，这个就是笛子呢，相对箫来讲会短一点，相对箫来讲呢会短一点，因为这个箫呢一般用的是我们这个常见的这个紫竹的箫，是用的这个紫竹的材质，而且根据它的音准啊音律做出来的，它就要长一点，细长一点，笛子呢，也有长，也有长短之分，但相比于箫来讲，它就要短一点。那更直接的区分呢，就是箫是竖着吹的，笛子是横着吹的，也说横吹笛，竖吹箫 啊， 然后呢，从音色上来讲呢，因为竹笛有一个最大的特点，也是区别于国外的笛子一个最明显的特点，中国的竹笛是要贴笛膜的。 笛膜是， 我们讲的这个笛膜呢，就是在笛子的这个表面上呢有吹孔，单独有一个膜孔。这个膜孔要贴笛膜。这个笛膜是从哪儿来的呢？是从我们这个湖里啊，或者河里头那个芦苇中间的那个很薄的那层膜。 哎呀，那它很脆弱吧？ 很脆弱，很脆弱。就是说，它需要有专业的技术工人去踩这个膜，踩下来以后，可能需要经过这个正常的风干啊制作，才能做成我们演奏笛子所用的笛膜。 那它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 它起到作用就是，如果笛子不贴笛膜，那就是这种声音。会比较闷，如果贴上笛膜，就是会有了，对，会有了笛膜的震动，这个也是它区别于国外笛子的，像印度的笛子，我们这叫班苏里，班苏里跟中国竹笛的形制，包括这个指法，包括这个音的排列，都比较都比较接近，就可以说是一模一样，但是唯一就是印度笛子没有笛膜。就没有笛膜，所以它出来的声音就是闷闷的。 有画面感了，想到了。 而且这印度音乐呢，它也是就喜欢比较这种空灵的这种， 对， 它不太适合这个用笛膜。 那 中国竹笛为之所以贴笛膜，也是因为跟中国的民族民间音乐有关系。你像北方啊，这个不管是内蒙啊，包括这个我们汉民族地区啊，它都是比较欢快，比较豪放， 对， 所以说他就需要比较贴上笛膜表现的那种欢快灵动的感觉，像北方的小曲子，比较有名的，我们笛子里头扬鞭催马， 特别的明亮， 它是北方笛子的一个最大特点。也是要贴笛膜，高亢明亮。那像刚才我们说的这个笛子有大小之分，那像南方的笛子也是要贴笛膜。 那刚才我们北方的那个笛子它叫什么名字 我们北方笛子叫梆笛， 梆笛 取自于这个我们河北梆子呀，就是梆子戏的那个梆。北方笛叫梆笛。其实它的特点呢就是这个短小精悍，声音就是高亢明亮， 对， 适合演奏的呢也是特别欢快啊，特别 喜庆的 喜庆的东西， 对， 那像南方的笛子叫曲笛， 曲笛， 它曲呢就是取自于昆曲的曲 啊， 乐曲的曲。它这个从这个字面上意思，它肯定演奏的都是温文尔雅的东西。 嗯，对。 哎，所以说像南方的昆曲，包括江南丝竹，包括这个广东音乐，哎，用的都是曲笛啊， 嗯， 所以它出来的音色呢就比较行云流水， 嗯， 啊，小桥流水啊，这个是这种姑苏园林的感觉。 嗯 嗯。闲庭漫步， 对， 这个最好是配上一杯茶， 对， 啊， 然后最好是下点小雨的感觉， 哎，对对对对对， 嗯， 哎，在亭子里头哈，看着小雨，吹着曲笛，然后喝一杯茶，是这种感觉， 对， 嗯，哎，这个那像，因为它有笛膜的作用， 嗯， 就是它的音色都是亮的， 嗯， 那这时候就产生了跟箫有跟笛子有区别的，那我们刚才说的竖吹的箫， 嗯， 那箫呢，历史。跟笛子差不多啊，但是没有埙和古笛那么久， 嗯， 它也主要是像笛箫啊，都是在我们早期宫廷音乐里头用的比较多啊， 嗯， 因为它都是这个为这个国王啊，各种王侯将相的去，我们说办宴也好啊，是演奏这个配乐也好， 嗯， 就是它都不会特别特别的响。 嗯， 那箫呢，比笛子来讲，我们从音色上就更温文尔雅一些， 哦， 啊，更我刚才说过，就更符合中国人的那种这个中庸之道， 嗯， 啊，就这个也不会特别亮，因为它没有笛膜， 对， 哎，它没有笛膜，所以说它出来的音色，非常的柔和， 嗯。哎，怎么好像听出来两种声音呢？在结尾的时候， 就是这个是我们一个演奏技法，啊， 哦， 就是有点这个正常演奏的音的同时呢，有一定的泛音存在，这也是吹管类乐器一个很特有的，就是每一个乐器啊都会有泛音，啊，有的可能这个泛音用的比较多， 嗯， 那就反而就变成一个特别常用的一个音了，啊，有的泛音用的少，可能说偶尔的碰一下。哎，这是我们慢慢也是在平时演奏实践当中慢慢开发的一些小的技巧吧。 嗯， 像箫的音色呢，让人感觉听完了就会比较静一些。 对 啊，一般就是像这个，像我平时教过的学生，一般教的学生很少，小孩子很少有会直接上来就吹箫的，因为北京， 嗯， 这个箫的这个长度啊也不太适合刚初学的小孩子拿。 对对对，嗯， 啊，慢慢一般来讲呢就是成年人他会比较喜欢箫的这个音色啊，又不会特别闹，因为他要在家里自己吹一下的话，要比如说要是小邦迪接上笛膜， 嗯， 虽然没有唢呐那么响，但是其实也是很响 的，也差不多了， 对，也挺响的。 对， 所以说自己在家里头，哎，演奏一下箫啊， 嗯， 哎，自己去听一下箫的这个音色， 嗯， 甚至是这时候这个箫跟茶也是特别配的， 嗯，确实， 对对对， 那我们看到还有一个短一点的箫，今天小葵老师带了一个， 对对对， 这个跟我们刚才听到那个又是声音不一样的感觉了。 对，那个箫呢， 有也有长短之分， 嗯 啊，其实也有南北之分， 嗯， 有的说法呢，就是刚才我演奏的这个，紫竹做的细长的这个叫北箫， 嗯， 那我现在手里拿的这个，又短又粗的这个呢，这叫南箫， 嗯 啊，也就是说这个乐器呢，在南方比较盛行， 嗯 啊，比如说这个广东音乐里头用的很多， 嗯， 甚至说我们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泉州南音里头， 嗯， 南箫就是作为主奏乐器， 哦， 哎，然后它的这个南箫的这个来历呢，其实也要追溯到这个汉唐时期了，甚至更早， 嗯， 那它的形制外形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见过日本的尺八。 嗯嗯 啊，他们两个长得特别像， 嗯 啊，甚至说材质上都可能用都是他们用的都是这个竹根儿， 哦， 哎，从根儿往上数几节去做这个南箫， 嗯 啊，包括日本的尺八也是这样，用的都是竹根儿， 啊，嗯， 但是制作工艺上呢肯定有所差别， 嗯， 尺八呢，因为现在来讲更多的人认为是这个它是日本的一个代表， 嗯 啊，因为在这个日本人的手里头呢，把它更加精良化，甚至说包括演奏技法， 嗯， 包括一些东西给它更细化，传承的更好一些， 嗯， 但其实尺八追溯还是要追溯到唐朝，就是也是我们中国最早的这个传统乐器 啊， 哦，哎，这个后来呢因为遣唐使来到大唐，哎，就这个乐器好，日本的遣唐使就把它带回了日本， 嗯 啊，在日本又变发扬光大， 嗯 啊，所以说之所以叫尺八呢，因为它的长度是一尺八寸，所以叫尺八， 哦， 哎， 很直白， 哎，对，所以说要比它再长一点呢就叫尺九， 哦 啊，再长一点叫二尺，二尺一，这，嗯，叫甚至说比尺八再短一点的叫尺七尺六， 哦， 哎，就是它这个跟我们这个南箫的这相当于，比如说尺八就是我们南箫的G调的箫， 嗯， 那再长一点啊，在这个我们就 F 调的箫，再短一点就是这个 B 调的箫 ，A 调的箫， 嗯， 就是它的长短跟那个尺八、尺九、二尺是一样的， 嗯， 是我们是通过这个调来区分， 嗯， 那南箫呢，应该是在这个也是据当时说是应该是有啊，战乱，因为最开始这些南箫包括这些笛箫都是服务于宫廷的， 嗯 啊，演奏宫廷乐，他因为战乱呢，他就有这个贵族就给他带到南方了， 哦， 哎，带到南方，慢慢的在南方流传于民间也好啊，但是像泉州南音一直演奏的还是宫廷音乐， 嗯 啊，就是 它比较有代表性， 哎，流传下来的，对， 嗯。 然后呢，我这支南箫呢是中国台湾的乐器师傅制作的， 嗯 啊，因为可能他们这个在制作工艺上学习了一些尺八的工艺， 嗯， 那他的声音呢，又能演奏我们比如说传统的箫的东西啊，很幽怨 啊 啊！这个 这听起来就感觉我要进入到这个武侠小说里头了。 对对对对， 嗯。 然后呢，如果我们换一种，就是像我们演奏者来讲，我换一种演奏方式或者换一种演奏法， 嗯， 它吹出来的东西就接近于尺八了。 嗯， 就有点像我们看过的日本动漫， 嗯， 或者是我们这个概念当中的这种武侠。 来听一下， 就是， 嗯。后边这段就一下转到了日本的动漫《火影忍者》上，对，所以说这个，其实一件乐器不要局限它的 只能演奏什么，或者只是一种腔调。我觉得在我们成熟一点的演奏家手中呢，应该让他发挥的更多，就是让他有多变性。就像一个我们现在的人，他不是说只是单纯的一种性格，他有喜怒哀乐，只不过有的性格或者有的情绪是潜藏在内的，很少发挥出来啊，很少表现出来。但是你说他有没有呢？肯定有。像乐器也是，我们要把我们手中的乐器让它丰富，包括音色上我们让它多变，包括演奏法上让它多变，甚至说包括他的演奏的情感上，甚至说一些情绪上让它多变，这样呢我们演奏出来的音乐就会丰富。作曲家也敢写，也希望去写出更丰富的东西。 那最近啊，您有没有就是尝试过跨界这样的一个想法 啊？跨界有。像我这个在2017年，我的这个我们中央民族乐团青年人才培养计划给我们这个团里头几位比较优秀的年轻人啊，就是去在北京音乐厅搞的个人独奏音乐会。那我当时呢是很荣幸啊，就自己就搞了一场。这场音乐会呢我也是希望区别于传统形式上的啊，因为正常我们来讲就是独奏曲协奏曲啊，那我呢设计的就是还是比较丰富啊，那像下半场就会比较大型的协奏曲，那上半场呢我也想说更加能突出我自己的个性。比如说有独奏啊，有跟钢琴的独奏啊，有这个几个人的这种比较有意思的这个室内乐的这个重奏。那我当时呢就还有一个更新鲜的想法，就是请来了我们的这个爵士乐的几位，就是我们中国的这个我们国内的爵士乐的几位演奏家。 爵士乐 像这个钢琴呢就是我们中国音乐学院的孔宏伟老师，这是爵士，就是我们讲爵士圈里的大咖啊，这钢琴包括鼓邵哈哈，包括萨克斯王宗兴老师哈，还有呢就是我们最有特点的这个跨界的一个这个演奏大师叫冯满天啊，冯满天老师。因为冯满天老师跟我是一个单位啊，我们俩都在中央民族乐团，那他对我的影响也是特别深。因为他是最喜欢把这个乐器啊玩出新花样。我们这个传统意义上，包括我们见的更多的中阮啊，是一种这个现在也独奏，也更多的在乐队里头啊是起到这个和声作用也好，这样的一个乐器。然后在他手里呢，因为这个冯老师年轻的时候弹过吉他，也是接触过很多的流行音乐的东西啊，他就把这个阮啊弹出了另外的一个味道。后来呢他就觉得我吹笛子也好，吹箫也好，也是有一点灵气啊，希望就是我们俩一块玩，就是我们讲的这个玩音乐，就是千万不要说刻板的，就我要照着谱子吹成一个什么样啊，这是一种形式，这是很严谨的形式。 对， 但是呢有的时候音乐就是在那种灵感的碰撞，也就是我们在创作音乐也好，创造一种新的形式也好，其实完全是玩出来的，或者是排练排出来的。那他呢把这个中阮的音色做了很多多变啊，包括做这个琴的形制上。那我呢根据他的这个音乐理念也好，或者是他的这个改变也好，那我也在跟他玩一些即兴的东西。那所以就产生了我们这两年一直在巡演的叫这个山上山下。山上山下为什么叫山上山下呢？就是说山上那就是这个仙气飘飘，这个云端的那种，这个空灵的这个山下呢，就是下里巴人比较通俗的，所以说我们上半场呢是山下的题材，比较通俗易懂，都是比较经典的，比如小曲子也好，或者是冯老师有比较有代表性的，甚至说我们这个用的那个信天游，养了肚子瘦了筋儿，用这个，然后前面是民歌风，然后后面冯老师一弹出来以后就是摇滚风，完全 摇滚风， 完全是一个特别有特点的一个配合。然后我们在这当中呢，不单单是我要如果就是奏这个民歌， 那观众去看现场就会觉得没有什么意义，因为你这种形式民歌我也会唱或者我也听过， 嗯， 那我们就中间要加入即兴， 嗯， 即兴演奏就是说我们在让观众去看到听到了这个他熟悉的乐句和乐段之后，我们要玩出去， 嗯， 让观众找不到我们熟悉的东西了， 嗯， 然后就会给观众造成一种比较新鲜的感觉， 嗯，对， 然后我们再回来，再回到最后的这个熟悉的这个旋律结束，下半场呢叫山上， 嗯， 其实就是比较仙仙的了啊，而且呢是一上台之后熄灯啊，正常我们看演出啊，肯定是舞台上是肯定要亮的， 嗯， 然后呢观众这个熄肯定是暗的，然后舞台上呢也把灯暗到观众仅仅能看见这个演奏家是谁或者坐着那儿的一个轮廓就 OK 了， 嗯， 更多的让观众去听， 嗯 啊，让他们去通过听来发挥自己的想象力， 嗯， 因为每一个人听到音乐的感觉都不一样， 嗯， 哎，这段音乐到每一个人内心深处的画面也都不一样。我们营造的下半场的那个山上的感觉，就是希望每一个人听到的音乐都有自己的感受，都有自己的感触， 嗯， 然后最后演完，而且希望他们把这个感触或者感受反馈给我们， 嗯， 所以说这场音乐会的一个最大的亮点是什么呢？不光是因为即兴，而且是不可复制，是每一场都不一样，嗯， 都不一样， 而且每一场观众的感受也都不一样。 但是我有一个问题啊，如果是大家在舞台上现场即兴的话，嗯，大家怎么去配合呢？ 嗯，是这样，我们也不是说没有章法啊， 嗯， 就是说，咱不排练啊，上台就来， 嗯， 那也 还是有规划， 对对，就是首先这几个演奏家要很默契， 嗯， 像我们这个就是冯老师这个演出团队里头呢，有冯曼天老师啊，有我，还有这个我们键盘老师叫韩天鹤， 嗯 啊，还有这个打击乐老师叫于雷。啊，就他负责各种的卡轰啊，包括大鼓啊， 嗯， 还有赵兵老师是专门负责各种的磬啊、铃啊，各种的小打， 嗯， 特别空灵的东西。那这几个人我们要排练， 嗯， 但我们排练呢，跟我们知道的或传统意义上讲的那个照谱子一块合奏排练是另 一 种，一 样的， 我们没有谱子， 嗯， 但是我们要说好，就是说我们，嗯，比如说我们。这首曲子我们要怎么玩， 嗯嗯， 啊，比如说我们先把结构说好了啊，来一个引子， 嗯， 一个散板的引子，比如说散板引子出来就是中阮来， 嗯 啊，然后散板引子之后呢我们要进入到主题啊，就像说有标题的即兴，我们要让观众听到， 嗯， 第一时间听到他熟悉的主题， 嗯， 这样观众才有好感，哦，这个曲我熟，这个旋律我熟。那之后呢，我们不能再继续奏主题了，因为主题也就那么长， 嗯， 观众的审美会有这个 疲劳感 、 嗯， 我们就要给他掰出去，我们所谓的掰出去，我们要飞了。我们要飞出去， 嗯， 飞出去让观众哦，这个东西我没听过，但是很新鲜。 嗯， 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即兴。但是我们即兴呢，是有一定的章法，有一定的节奏，有一定和声。 嗯 啊，不能随便来。比如说你这边弹的是， 各弹各的， 你这边弹的是大和弦，我这边走的是小调， 嗯， 那肯定是对不上的。 嗯， 包括节奏上也是一样。所以说这是其实是有标题的一些即兴，包括这种即兴的合作也是在一定的条条框框里头，一定的范围里头，不是胡来的， 哎，那我们下面就来听一段哈， 嗯， 那么今天呢在我们山上山下的这个片段乐曲过后呢，今天我们节目呢就要结束了，但是我们的访谈还没有结束哈，我们下一期呢要给大家讲一讲小葵老师是怎么样成为一个演员的，那么我们在一小段乐曲过后呢，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那希望大家呢继续锁定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来收听我们节目的回放及其他的精彩内容，稍后为您带来的是周末版的大城小事，我们下期同一时间不见不散。